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同埋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看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边话俾你哋知。 剛才我們講加泰隆尼亞公投呢，其實都帶出了一個問題，即想即講多幾句，即是說呢，現在這種的分離主義運動呢，其實是一種民粹的傾向的。隨著這個新媒體的普及呢，社交媒體普及呢，這種的即強調身份認同的民粹呢，是會一路擴散得很快。以前民族國家建立是靠什麼呢？就不是靠媒體，是靠戰爭。靠战争，但现在就是很多时候这些新兴的所谓民族思想，就是一种分离主义的思想，其实是靠社交媒体这样传播，所以是防不胜防，我觉得也都很容易引出那些的，即是政府是用一些所谓不成比例的武力去对付这些所谓他不能接纳的分离思想的时候，就中伏了，我觉得。即是我不理你是特登有意定无意，当你走了一条这样的镇压的路的时候，因为它是其实是借你的力， 好像助燃剂一样， 助燃剂一样， 令到个独立运动是更加蓬勃地发展。 是啊，它是借你的力的，其实。所以呢，就我估计最终坐下谈的机会都大，其实两边我觉得。因为我不觉得这些西班牙的国家呢，是会好像南美洲的军事独裁政府，或者韩国的全斗焕政府这些这样，就是老粗军队军头啊，这样去扑灭那些。因为你西班牙打这个巴斯克地区的恐怖主义，其实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的，真的。如果真的打上来，你说西班牙的军队是不是手软呢？绝不手软，我觉得真的。我相信加泰隆尼亚人也都明白的这样东西。即是如果你用军事对抗的方式，你第一你还要投放大量的资源在国防啦、边境控制啦、航空管制，而家呢啲嘢全部系马德里负责噶嘛？ 系啊， 系啊，系啊！你唔系净系话，我唔俾钱咁就搞掂咯。佢而家个口号，公投派嘅口号就系话马德里去抢劫佢哋啊嘛。但我就话意思就系话，你唔好以为我唔俾你抢之后嗰啲钱，你可以留得翻全部喺度噶。其实系 欧盟嘅宪法亦都冇赋予欧盟有能力或者权力咧，系去扮演调停嘅角色嘅，因为始终都系一个地方嘅内政。 内政问题系啦，咁咧就。放低呢個西班牙就翻嚟香港啦。咁啊，喂，你嗰啲何君瑤嗰單嘢，而家佢好似話已經，我睇報紙就話已經係立案調查啦。咁就係咪一般我哋理解係咪覺得有 case 就先至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咧？ 一般嚟講，任何市民認為有人違反咗即係防止賄賂條例，又或者 選舉 舞弊非法條例嘅話咧，你都可以去舉報。咁就廉政公署嘅正常嘅程序咧，就係如果佢認為有 case 啊，即係有可以調查會立案嘅話咧，先至會揾舉報嘅人咧，係再攞一次嘅詳細口供。而喺嗰次落咗詳細口供之後咧，舉報人就已經不能夠再向外界透露任何有關嘅案件嗰個調查進度。但其實舉報人亦都係唔會知嘅，因為廉政公署咧係會喺最后查完告与不告，又或者是不是带到上去法庭的时候才是很简单地是会知会这个。 其实我不是只想问何君瑶的，其实我再想 follow 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所提出的这个葛佩凡学历的问题，还有这个引申出来的柯创盛，如果是能够 DQ 他们三个就真的吐气扬眉了。其实有没有人去 follow 的呢？其实他们的假学历这单 以我知九龙东的柯创盛是有的，因为他应该即係佢嘅問題出現咗，就出現咗喺2016年，即係啱啱上年嘅換屆選舉嗰個時間嘅規範咧，應該就即係仲係適用嘅。 哦，即係已經有人去舉報噶啦。 我理解係有嘅，不過我就不能夠開名啦。咁樣 唔知個案情去到邊。 但至於郭佩凡咧，其實係講緊佢應該係2012年嗰陣時 有冇追索？ 就喺選舉期之前咧，佢就自稱應該喺區議會選舉就自稱係博士，但係選舉期嗰陣時咧就冇用到博士，就自我降格成為碩士咁樣嘅。 石屎。 係啦，咁到底係咪因為而喺今次2016年嘅換屆選舉，佢冇再提佢自己係博士嘅， 好似係啦。 喺時限上邊， 立法會議員嘅網頁都剷除埋呢個博士 嘅。係啊，咪吉嘅咯。而家全個立法會嚇70名嘅立法會議員， 得佢一個冇學歷。 唔係佢同柯創成兩個係吉嘅。是白的空白一片的， 可能仲未揾到阿柯創成，仲未揾到佢个学校嗰个名字，可能 所以我都好难想象点解投票选佢哋出嚟嘅市民或者选民会可以接受嗰个候选人系咁样去处理自己本身应该要好诚实地交代自己嘅学历啊。 喂，以前大佬刑事罪嚟噶，我记得嗰阵时市政局区域市政局议员戴展华啊， 戴展华 系啊，咪就系假学历咁样就 新界西立法局议员系， 立法局议员同埋区局，好似系区局 都系。 啊、所以就嗱呢、這个就大家真系要好似石坚咁啊，笑到最后通常都水收尾嘅。即系呢个究竟呢个何君尧会唔会落镬咧？咁样咁就大家要即系、就是、拭目以待。咁当然好多人都对香港而家执法机构冇乜信心啦。 系啊， 因为觉得就喂，如果系咁嘅话，喂柯创成呢啲咁明显嘅，点解都冇人去即系？即係好容易調查得到嘅啫，其實。 湯家驊就覺得郭佩凡好明顯咯，係。 我信佢㗎，話曬佢都係建制派嘅人，係咪？如果建制派嘅人懟建制派嘅呢、這個 credibility 就高好多㗎嘛。如果你走去懟，就梗係大家覺得你係政治上大家鬥啦，係咪？ 政黨攻略咁樣， 係啦，不同陣營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好支持啊呢個，不如湯家驊入品啦，應該。 係咪？好啊，警惡懲奸，做翻件好事。 周柱除三害，最後尾除埋自己咁樣， 除埋自己人。 咁咧嗱，首先就呢单嘢我哋一路睇住啦，嗰、那个发展系点？就讲下一地两检啦。我见到你开记者会，就一地两检一个监察小组系嘛？ 一地两检关注组， 关注组好似听日定几时做大龙？ 听日咧就10月7号，咁就港铁咧就喺高铁嘅石岗厂嗰度咧就做开放日，连续两日咧，星期六、星期日就俾市民入内参观。今日咧就招呼区议员咁样系，咁所以一地两检关注组咧，听日就有10几20名嘅成员咧就去到呢个石岗车厂门口嗰度咧就去进行抗议。 嗱，而家就因为林郑本身就有个新动作啦嘛，就系提出喺立法会咧先 move 一个冇约束力嘅动议，官方嘅动议。咁我估系数票嘅啫，同埋制造一个势出嚟咧，就系咧，立法会系多数支持呢个一地两检咁样。咁嗱，有冇方法可以阻止到呢个动议咧？ 系冇， 冇。 而家现有嘅制度之下，系唔够票嘅，系吓。咁啊，呢个好似你话啦，即系777系真系比梁振英更加 狡 猾，更加即系熟习嗰个游戏规则。咁就仿效当年嘅曾荫权年代嘅政务司司长肥龙，系啦。咁啊，2002年高官问责制嗰阵时咧，董建华政府同样地系用呢个没有約束力的動議咧，就係話即係讓立法會去表態咁樣，係表咗態之後咧，咁跟住隨後嘅應該嗱，而家高鐵仲有三步走噶嘛，係 佢要草擬法例啦，跟住 係啦，即係最尾 俾立法會審議。 其實去到2018年嘅2月至7月嗰5个月咧，先至係本地立法。再之前咧就人大常委咧就去接納特區政府同大陸講嘅呢個嘅具體安排，而嗰個具體安排咧就係未來呢2个月將會出現嘅。咁點解而家？林鄭月娥要做一個完全冇約束力，或者法律上邊啊，係同本地立法係冇必然，亦都唔需要一定要做法律上面冇要求。 嗰個係一個 政治動作， 純粹政治動作。 係啦，日後 一個任何嘅法定影 響。大條道理，明明係因為建制派保皇黨借助呢個立法會有即係好大嘅一個即係制度上面嘅缺失。 六個議員變咗係 制度啊，不過就算冇六個議員，佢都一定會通過。 我知道，但係起碼都唔會話嗰個比數爭咁遠。 系咁啊！佢日后就可以大条道理，每次政府走出嚟讲，或者每次 立法会支持 民主派走出嚟去批评呢、這个政府嘅西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嘅话咧，话咦，你哋民意机关香港好有代表性嘅一个有一半议席系透过民选产生嘅立法机关系高票地系去通过我哋一地两检嘅方案，你哋唔好嘈咁多啦，唔好泛政治化啦，我哋不如回归翻基本去再讲一啲实务嘅嘢啦。咁样， 我觉得林郑上场咧，佢就有一个优势嘅，比起689，因为689咧就阻到盡啦，再加埋阿馮偉光啊、張志剛啊兩大呢、這個即係雙江，咁咧就搞到一鍋粥啦。 They can't help it， 佢哋嘅政治性格就係咁， 冇得傾嘅真係， 擺出嚟就係奸角嚟嘅。 係啦，一行出嚟就係、是、呢、這個 鄭子誠， 鄭子誠嚟嘅啦，一個就石堅，一個就袁小田咁樣。 777就少女藏刀。 777就聪明啲，同埋我觉得佢会利用到一种嗱，呢、這个亦都唔系纯777嘅问题。 嗯， 我自己观察得到咧，香港到而家仲系有一种嘅，可以咁讲系主流嘅民意嚟嘅、 嗯， 就系、是、咧用所谓嘅务实， 嗯， 去睇好多政策、公共政策嘅问题， 嗯， 就变咗将原则摆埋两边嘅。 系 呢、這个咧就系佢，我觉得啊系啊6777。比689優勝的地方，689就玩意識形態鬥爭， 嗯、 結果就provoke到另外那邊的人著火，咁、 嗯、 大家打餐死。但係咧，我覺得777就咩咧？佢就係要 engage 嗰班咧，係最講實務啊，係、 嗯、 咪、就是、話係啦，你如果起咁花咗咁多錢，如果都冇一地兩檢嘅話，整嚟做咩喎？咁樣，即係嗰班人嘅思維就係咁啦。我覺得，嗯、而佢唔會理制度上會對嗰、那個呢、這個移動嘅邊界。会对一国两制构成几大的破坏呢？执法权会不会无限扩大等等呢啲咁嘅嘢，我谂佢哋就会唔会即系放低咗啊？会其实 系呢个系解释得到点解2016年嘅立法会换届选举，田北辰系高票当选，佢嗰种话即系我做实事唔玩政治呢种，对我嚟讲好明显系一个大话嚟啦。 佢嘅嗰种都系政治啦。 中产喺香港嘅中产上边咧，原来里边咧系即系个市场系增大紧嘅。 系嗱，我呢个亦都系 俾政府呢种话我好务实噶，你有任何反对声音就话你政治化咗个议题啊，或者唔能够聚焦去解决，即系实事用实务嘅态度系去处理啊咁样。 嗱，但系我觉得咧，而家咧政府咧慢慢咧，佢呢个所谓嘅即系坚实嘅支持啊，开始动摇。点解咧？我觉得，因为政府过去嗰几年啊，喺工程管理里边有一个好重大嘅失误，就 系 呢个超支嘅问题。 哦、 而呢个超支问题对于务实的中产来讲呢，他们同样 concern 的，因为他们纳税交得多嘛。那如果你大佬为你高铁超支去到这样的地步，是吗？还有港珠澳大桥呢，是吗？那所以变了，我觉得又不是说完全没有一个的即是熬得喐熬得松他的那个机会的。 但中产也都要明白，好像你说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即是疏忽或者行政失当的超支而不那么简单。 这个是摊派来的。 而是一种利益分配，又或者是香港的利益集团要重组整合的一个必经的过程，特别是大陆香港出现了大陆化的情况，赤化的情况，这样好像你说。 嗯、 特区政府是不需要上缴给中央政府的 军费，不用 共产党在大陆里面，是啦，大陆里面要有这么多的贪腐的情况，他们都要搵水的，怎样搵呢？就是用这些去搵。 所以我就说呢，一个很奇特很奇特的现象，等于这个日全食一样的。在我们习近平伟大的领导底下，打贪打到贪官打到去政治局常委。 嗯， 为什么唯独是香港事务是没有贪官的呢？我到今天我都不明白。即是说全中国都这么多大大小小周围都充斥着贪官。为什么处理香港事务是唯独是最干净的呢？这个地方。最游水的位置。最多富豪的城市。 大陆那些省市或者低级官员那些贪都是 用千万亿计 的。 喂，大佬你在大陆、啊、用1000亿起条高铁、啊、喂，大佬由贵州起到过去山东都得啦。在香港只可以由福田来到。 嗯， 西九龙嘅啫，系咪？即系你谂下嗰个游水位，即系等于以前做漕运一样啫嘛。喺清朝，大佬点会唔系贪官嚟嘅啫？嗰啲，但系你发觉呢个不正不寻常嘅现象，你留意一下 ICAC 有冇有几耐冇打过红色大老虎？ 嗯， 我唔信中资在香港冇贪污，我亦都唔信中方驻港官员喺坐喺一个咁嘅游水位里边，系清廉到不得了，连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你數得嘅，而家咩重慶孫政才，全部都係大貪官嗰陣時候。 廉政公署過去幾年俾人數出嚟最大的功績，或者最為人熟悉，咪就係打人哋被撈嗰個陳志雲， 最大老虎啊！ 呢個真係荒謬。 係啊，最大嗰個老虎，仲要輸埋添。 係咪公眾利益咧？咁樣 仲要輸埋添？係咪用咗咁多錢都搞啊？陳志雲 part time 嘅啫喎， 係啊，仲搞到陳志雲七年。 係啊，七年。 喂，大佬，所以我就话你唔需要 追杀你七年， 完全唔需要睇阿白韵禄做乜噶。其实你只要睇过去，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唔寻常嘅现象，即系话喺大陆反贪急风暴雨，系咪？解放军老顶由公检法法院系统又贪，解放军又贪，党务系统又贪，而家搞到连地方大员孙政才都系咁嘅，未计薄熙来，系嘛？咁点解港澳办、中联办？ 系嘛？ 中即系香港咁多中资机构系完全 中资机构上紧市， 真系咁劲！我哋香港嘅 系完全一件贪污事件都冇。 相对制度优势，一进入香港境内立即干净晒。 系乜嗱？宋林都唔系香港 ICAC 拉嘅、哦，宋林啊，华润集团啊，系内地搞嘅啫，都系。咁所以我就真系匪夷所思。你问我呢、這个何君尧落镬机会大唔大咧？我觉得。何曾树和落镬机会仲大过佢，我觉得。 大家去一去北角睇一睇廉政公署嘅总部十几层，人手编制几咁庞大。佢哋当然唔系净系落区啊，嗰啲居民团体啊、法团同佢哋搞下讲座啊，跟住去查下陈志云咁简单啦。如果佢哋真系动用起上嚟嘅话咧，系可以做好多调查工作嘅。 嗱，我觉得你问我咧，其实已经系玩完噶啦，已经系。包括一地兩檢，我自己好悲觀，一地兩檢的反對聲音呢、嗯、我覺得慢慢會marginalize嘅。我覺得點解林鄭會呢個時間 move motion 呢？因為下個禮拜就係發表呢個施政報告。而我覺得呢個10月11號發表施政報告一定係派錢，你而家放風出嚟咩呢、嗯、中小企減利得税呢下好犀利。佢係減到 8%， 由 15% 減到 8%， 如果200萬以下即係利潤。咁對於好多呢啲嘅中產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 significant 嘅一筆筆數嚟嘅，嗰度係。 仲有就係話上車盤啦，係 啊， 即係啲 我估醫療教育都會有大筆撥款。 教育又會有啦，對基層市民嚟講，又話每個月如果有600蚊，即係呢個交通費用嘅，又有可能會有呢個乘車優惠啦，咁樣係。 我相信老人都會收唔少，因為老人係成個建制派嘅基本盤嚟嘅。老人啊，基層嘅老人。而建制派基本盤亦都同時係林鄭嘅基本盤嚟嘅。咁所以我自己估计嗰个係 uphill battle， 真係唔容易打。因为跟住下个礼拜派完钱之后呢，个民情就会 swing back 㗎啦。即係去返777。777虽然下跌即係都几紧要啦，其实因为判咗黄之锋入去之后。咁但我估佢而家就着力呢催谷到最后尾飲奶力都出埋㗎啦。据我所知要求各个部门呢交出一啲嘅新油啊。派錢利民紓困的新油，咁咧我估就一鑊個 Big Bang， 又或者作出一啲承諾啦。 係啦，咁啊 Big Bang 嗰下咧，跟住再過個 motion， 關於呢、這個一地兩檢嘅 motion 咧，我覺得就即係、就是、市民，我覺得而家對一地兩檢嘅討論一路都攤唔著，我覺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落区就市民了解的会多了的，不过就真的很辛苦地 要去解释。更加多的市民呢、就只是觉得咦、有方便，可能个价值还会凌驾于这个基本法条文有没有被违反啊，这些这样法理上面的争拗。 因为香港法治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对价值信念的重视呢是表面的浸来的。实际香港人都是很务实实利的，讲实利的，其实都是。即是讲原则的香港人不多的，我觉得。所以在面对稳食啊、效率啊、利益啊、实利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一地两检这个即是反对运动都我觉得不容易做到个声势出来。 有些就纯粹冷淡啦，哎，明明这个高铁日后就算起好了，有一半的香港人是不会去搭的。你主要住在新界的，新界东新界西的， 我梗是在皇岗过关那个啦，我 剩 下 是九龙西、九龙东和港岛，得一半香港的人口有机会会用到，咁用唔到嗰啲市民就会我哋落区做街站嗰阵时反对政府一地两检方案，话我都用唔到，唔关我事。 嗱，我觉得 知道原来我哋使咗差唔多接近上千亿。 其实应该将个 picture 拉阔啲。其实坦白讲，我觉得而家香港嘅年青人根本就对内地有一种嘅天然抗拒，我哋叫天然毒，系嘛？佢哋根本平时我有啲朋友已经啲细路喺大学读紧书嘅。他们说他们的仔女是不愿意回大陆交流，就算学是安排埋都好，他们都宁愿不去。 Disgust 的。 是的，他们觉得即地狱鬼国什么什么。 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我觉得这种其实在二十岁，现在十零二十岁已经是成为主流。根本那代的小孩子对于高铁和内地融合来讲，他是没有一个热切的期待。不过那些钱用在那里之后就用不到在他们身上。当他用了大白象工程的时候，就用不到在他们身上嘛。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 generation 才是反对的主力的。如果是五六十岁那些，我觉得就不会的。我觉得那些就反而就是搵食格的狮子山下那代。是吗？喂，横掂都花了那么多钱了，喂，如果你不给他一地两检那怎么办？那他们不明白的，其实你有了不代表那样的效率高了很多。我经常都讲笑地说，我喂大佬，你知不知道广州那个高铁站在哪里的？ 你以为真的在广州市中心啊？ 他们低估了未来每个月都讲8000万的营运费，这个 是啊，你那个 50年都不能够回本啊，这个是难以想象的。 不是未计港珠澳呢，港珠澳有牌都回不到本啊。 这个高铁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亦都是最昂贵的铁路工程，有什么理由是50年都不能够回本？ 我告诉你听，我觉得这个不要说50年了，真的，除非啊将来啊。即係呢個香港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呢，全面俾大陸吞併嘅啫。即係內地人可以自由移居香港。如果唔係嘅話，呢個高鐵係冇可能回到本嘅。 嗯， 因為中國大陸嘅高鐵自己都蝕到撲街。 係， 係咪？點解香港唯獨是香港會賺到錢呢？呢個呃人嘅，我覺得一定賺唔到嘅，我覺得。同埋，除非就係話，如果你要賺到嘅話，佢個 capacity 要去到咁大咧，香港六沉啦，踩到， 啊、每日超過10万人、20万咁嚟到， 懟去西九龍喎、 啊。你唔會因為要令到高鐵唔好蝕錢，又或者開始賺錢，批多啲人落嚟咁啊？呢個係荒謬噶嘛，係呢個係疑船就陷嘅做法， 咪咯， 削足就你咁樣。 咁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又要命聽住一個可以承受嘅遊客同埋移居嘅數目，仲要削減添我哋要求。 嗯， 即係嗰個單程證，咁你雙程證嘅話咧，即係離遊嘅已經頂唔蒲啦。而家你近見到呢個11黃金週，其實最近呢個中秋節呢段時間已經好頂唔順嘅，我覺得。我每次搭地鐵我都唔覺得自己喺香港，真噶。咁所以我就係話，你再為如果為咗遷就高鐵嘅營運利益嘅話，再放多啲人落嚟，咪引申其他更大嘅社會問題咯。所以必定是蚀本的，我觉得。 同埋高铁是很有象征意义，不是北京政府心目中的象征意义，而是在香港境内是去即是行使大陆的法律，而是说你看看政府由设计兴建收地兴建的过程里面出现了延误超支，拖了7年都不提出这个一地两检方案是怎样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骗局来的。 他最后尾 都是前言不对后语， 预留 了 在 福田做， 结果就没有在福田做虚晃一招、 啊、 其实根本上我觉得就是你问我这个不是一个 technical 的需要，而是说要体现中共的主权、 嗯、 那个政治需要，就是一种强行进入、啊、其实就是一种、 嗯、 坦白讲就是一个强奸，就是说要直插入去呢個西九龍嘅，即係你嘅市中心嘅地區。 有人就會估量啦，點解2015年啊，當其時先開始，即係政府轉口風，唔再提呢個福田一地兩檢，又或者係福田站裏邊咧已經抹殺咗，唔再興建呢、這個、嗯、即係可能做通關嘅一個嘅設施。啊、就是因为散运在2014年的年底爆发。这个是不是一个原因呢？你确实是客观上面是令人怀疑的。 同埋我觉得现在很简单，你对那个政权没有信任呢， 嗯嗯， 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会变成是人家会从政治角度去看。 嗯、 因为中共正正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用政治的手段去处理。 是， 所以对方也都，我们也都会用政治角度去看。 嗯、 很多人说不要政治化，不要政治化，这句这些这样的语即说服冇说服力嘅，完全系 贼喊捉贼，根本就是北京政府最政治化、最泛政治化，其实就是特区政府同北京政府。 最识玩政治嘅就 系 林郑月娥，最擅长于玩政治。你见到 move 呢个 motion 已经系啦， 系啊， 呢个就系 political tactics 嚟嘅，根本系 十月中派完钱唔够10日，就喺立法会提 就 move 一个动议， 吓 move 一个动议冇约束力之余嘅话咧，就算你辩论2日、3日，甚至 冇噶啦，俾施政报告冚晒噶啦，呢个就系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用一件大的重视的好事来去冚这些这样的争议性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北京怎会不重用777才得的，如果比689、嗯、他怎会想到啊，他自己就挂着施政报告自己出来歪，结果就讲两句港独又轻埋。跟住就一锅粥，派几多钱都冇人理。 689坐在台上面，他可能现在就请何君尧大力支持他添。 梗系会添啦，为民 杀杀杀。 为民曾树和和君尧添，结果咪成个政府揽炒咯。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面對一個新嘅形勢嚟嘅、 嗯， 我覺得隨住下個禮拜施政報告公布之後咧，我覺得亦都係陷入一個苦戰嘅局面嚟、 嗯。 我唔覺得呢個政治上777會一路行梁振英嗰條嘅即係失敗嘅嗰條路。咁而我覺得亦都你見到嘅好多香港嘅中產啦、專業團體啦、大律師公會啦、記協啦，已經俾777 engage 咗嘅。喺最近網媒採訪。开放里面根本就不是开放、 嗯、 你看记协二话不说即刻扑出来撑这个777开放网媒采访，最多可能他就是什么呢，给一两个那些端传媒啊、香港01啊那些， 即是很形式主义、 啊、 唔係佢會揾聽話嗰啲咯，乖嗰啲咯，喺新聞處可以指得到、指得掂嗰啲咯。而俾佢視為唔聽話嗰啲，咪會 DQ 佢哋，唔俾佢哋採訪證咯。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我唔明嘅，即係點解記協會接受一個咁樣嘅安排？不過你睇到777嗰個影響力啦，大律師公會出嚟撐，判咗13+3之後，係咪？你覺得譚韻之？我先头以为佢接律政司啦，啊，原来唔系，屌，原来而家袁国强留任做多五年， 传系咁传啦，传系咁传啦。不过我想讲唔系下个礼拜添啊，其实今日已经发生噶啦。你会睇到立法会呢个财委会一复会咧，建制派保皇党仿似有人喺背后咧已经度好晒成个剧本，嗰啲嘅攻势就点样继续去剥立法机关嘅棚牙，修改 议 事 规 则，防止民主派日后仲有其他种种唔同嘅抗争或者系拉布嘅手段咧，系一波又一波咁样推出嚟嘅，系好有铺排嘅。而家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擦亮眼睛啊！ 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就下个礼拜咧就呢个施政报告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做啲特别节目关于呢个施政报告。咁啊，到时可能揾阿 Gary 帮下手可以。 好好，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你平时食唔食咖喱饭嘅咧？ 诶、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确实无华有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诶、hey,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還有香港人的本土角度， 吃了咖喱飯香港不會有爛了、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啊、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喂你平